保各道路最少有一条行车线可以俾紧急救援车辆通行。水牛城继续发生抢掠案，警方话贼人唔系偷食物、药物或者卫生用品，而系破坏商店、偷电视机同梳化等，形容佢哋系机会主义者。风暴至今导致大批航班取消，但喺当地星期二上昼已经有4700班机要取消，成千上万旅客滞留喺全美多个机场。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6345点，系跌10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日元133.48，瑞士法郎0.93，加元1.352，人民币6.96。英镑对美元1.203，欧元对美元1.064，澳元对美元0.674，新西兰元对美元0.62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2美元，卖出1812.98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为华南沿岸带嚟大致晴朗嘅天气。此外，华中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季候风补充会喺今晚至到听朝抵达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朝早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东北风，稍后风势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同元旦大致天晴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五早上寒冷，依家气温15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同你讲啦，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咁而路面方面咧就只系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咧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果栏。喺新界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喺红桥附近。咁而喺港岛区啦，为咗配合维园嘅举行公展会，今日下昼4点至到中午嘅12点啦，东角道部分嘅洛克道同埋几里佐治街咧都会划为行人专用区。咁喺新界区方面有个道路工程提一提你，喺屯门嘅豪运街。豪运街去翻豪阳街方向，近住龙门路嘅唯一行车线咧就需要封闭啦。龙门路嘅车不能够左转入去豪运街。咁最后消防处提提你，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有语音指示，任何人未学过都适用 AED， 睇得到用得到。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转身， 2023年开心日报有新主持。Here comes a new challenger。大家好，我是余海琪。 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香港电台第一台，联系开心每一天。 盘点政策。 由尖旺区是由旺角、油麻地和尖沙咀共三个地区组成，当中融合了商贸、艺术文化和富地道色彩的旧社区。今集邀请了两位由尖旺区区议员一起探讨政策怎样有效地推动落实。 譬如我哋有啲露宿者嘅問題咧，有处理，但因为部门唔同咧，一个复杂问题，但仍然系未解决得到。 12月28日星期三晚上7:30，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 跨平台体育节目，港台体坛123。 今个星期全民运动3:3，有林静莉 Jenny 同埋体适能教练 Lawrence 赖清伟同大家一齐做运动。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00至4:30，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视像版会在同日下昼4:30到6:00，港台电视31播出。 仲可以上港台网页重温噶。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12月28日，国家移民管理局下月8日起恢复办理内地居民赴港签注。本港新增18626宗确诊，多53名患者死亡。人大常委会听取夏宝龙提请，解释香港国安法议案的说明。普京批准法令生效， 向对俄石油限价国家采取特别措施。千禧年代主持高福慧。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收睇《千禧年代》，我是高福慧。这个节目是在香港电台第一台和港台电视31同步播出的。在节目开始前，先同大家看一看一些靶场消息先。在今日上午8点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和粉岭新围大岭靶场是有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会悬挂红旗指示，而夜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啊，继国家卫健委宣布咧，系会有序恢复中国公民嘅出境旅游等等嘅措施之后咧，国家移民管理局琴日下昼咧，亦都系有一啲新嘅公布，咁就系讲紧咧喺下个月八号起，持有港澳通行证同埋回乡证等等嘅人士咧，都可以经过港澳口岸嘅边境快捷通道过关。另外咧，亦都会恢复办理内地居民旅游同埋一啲商务嘅赴港签注。同时我们也看到深圳的健康疫站预约系统也是宣布同日起不会再要求入境的旅客隔离，所以系统是会停止服务的。内地方面的通关宣布就如箭在弦，但是香港特区政府的通关事务协调组至今都是未公布具体的通关方案，到底怎样做到市民最关注的就是有序和是逐步的。例如最近就有些讨论讲到应不应该实施一些配额制，或者是旅客入境前后应不应该要做核酸检测等等。与此同时，社会上面亦都有另一波的讨论，就是讲到随着内地的政策在新冠病毒感染上面实施越来越管，亦都放宽了很多防控的措施，香港的防疫政策又应不应该大步跟随呢？各位如果对这些议题有意见想发表，欢迎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18723111 18723111，一起谈一下。这个时候我们都请来今天的第一位嘉宾，有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在电话旁边。梁医生早晨。 高慧早晨。 梁医生，想先跟你谈一下，到底对于市民很关注怎样做到有序通关，你有什么建议呢？譬如有很多人都问到，通关初期需不需要设置一些配额的限制，入境之前又应不应该要求内地的旅客要打齐三针，还有是预先做核酸呢？ 我想我哋真係話做呢、這、一個通關安排咧，係要睇兩地嘅疫情嘅發展，同埋咧佢哋嗰個醫療系統嗰個應對嘅問題啦。因為最主要咧就係話，因為我哋係過去嗰三年咧，其實都係話係冇通關，咁就可能有大量嘅需求累積咗喺度咧。咁你係為咗咧係即係話係嗰個有效咁管理咧？佢多數都會有一定嘅配額嘅啦，問題係個配額係有幾高啦。而內地譬如嚟到香港嘅，亦都唔係話佢哋完全冇限制嘅，因為佢都係有可以透過個簽證嘅安排咧，而係作出個管理嘅。咁呢一個即係有限額同埋係有一個有序嘅，我諗係雙方都係共識嚟嘅啦。究竟係實際上係點做咁解嘅啫？咁而你嗰、那個核酸嗰個嘅檢測咧，如果你留意到咧，係內地咧係放寬，即係唔淨止係話對香港嗰個通關啦，其實佢亦都係會係對呢個外嘅通關嘅，但佢仍然係保留一個咧，係即係話佢係喺嗰個旅客咧出發之前嘅48小時嘅核酸檢測咧，就係咧佢都係要有咁嘅要求咧，係陰性咧，佢先至可以咧係搭飛機。即係話係經過口岸咧，係進入即係話係中國啦。喺咁嘅情形咧，就話我哋同內地嗰個嘅即係話嘅呢個通關咧，可能咧係最終都要有啲類似嘅一啲嘅安排咧，就係、是、譬如話你係一個48小時嘅即係出發之前嘅核酸檢測嘅陰性咧。呢樣嘢其實最主要咧，就係話如果兩地嗰個嘅防疫嘅應對，尤其是醫療系統嗰個應對嘅問題有一個唔同步嗰陣時候咧，係可以避免咧一啲不必要嘅一啲嘅跨境嘅求診咧，係增加咧係即係話係最主要係增加嗰個旅客嘅風險。 險啊。咁呢樣嘢咧，其實可以考慮嘅。 嗯，好。 至於嗰 個係唔好意思，請你講埋，你咪想講埋關於疫苗要求啊？ 係啦。 嗯。 而嗰個疫苗嘅要求咧，其實就係話有一樣嘢我哋知道啦。我哋香港呢亦都係有一部分嘅即係話人呢其實係呢仲係未打疫苗，而內地呢亦都係包括係一啲嘅高風險嘅一啲老人家呢接種率唔係特別高，而係本身呢喺呢啲咁嘅春運啊同埋係大家想返去團年嗰陣時候呢，唔能夠排除呢有啲高風險人士呢都係想呢係即係話係係過境呢係團聚嘅問題啦。喺咁嘅情形呢，如果係要保護佢哋呢，其實係有一個起碼兩針嘅一個疫苗嘅要求呢，係比較上一個呢係容易係即係話係實施嘅。因為如果你兩針呢，就算你係一針都未打過呢，你所需要嘅時間呢其實最多都係一個月左右到嘅啫。咁其實如果係真係話呢，你可能會稍微延遲少少先可以過到去，但係都仍然呢都唔會話令到呢你係喺個過關之後呢即係話係有一個一定嘅風險呢，而係話亦都間接呢係即係話增加兩地一啲嘅可能出現嘅一個醫療負擔嘅問題啦。 嗱，其實呢關於你頭先提到啦，內地對於入境人士呢就有一個核酸嘅要求嘅，即係入境之前。咁但係入境之後呢就冇㗎，因為內地而家係行即係即將係會行一個願檢盡檢嘅政策。咁但係相反啦，香港而家呢就要求旅客喺抵港嘅第二日呢係再做一次核酸嘅。咁你認為呢個第二次核酸又有冇需要取消呢？ 嗱，其實咧就係、是、可以真係考慮咧，就係話即係話只係咧係做一次核酸嘅，對我哋譬如話係喺外地嚟嗰啲嘅旅客咧嗱。其實如果我哋係喺同呢個內地嚟嘅，其實係即係話我哋係如果係要求48小時嘅核酸呢，而好多嘅由內地嚟香港嘅旅客呢都係啲短期旅客或者我哋一啲回流嘅人呢，咁你係本身呢即係話你係一個嗰個核酸要求呢，其實呢就係、是、對嗰、那個即係話一啲個短途旅客方面呢，這個、呢一個呢係比較上一個合適嘅一個嘅安排。咁而呢我哋自己係無論香港同埋內地都好啦，我哋而家嗰個本土嗰個疫情呢全面都係由呢我哋嗰、那個即係話係本地嘅傳播主導啦，喺香港我當然咧，仲加埋我哋咧係不斷咧係補充緊嘅一個嘅我哋嘅群體免疫咧，而嗰、那個即係話一啲旅客嚟帶嚟嗰個風險咧，其實對我哋影響我哋本港嗰個疫情咧，其實嗰個影響係越嚟越細咧，係唔需要特別擔心嘅。至於我哋譬如話喺外國嚟嘅一啲嘅旅客咧，就由於我哋係冇一個出發之前嘅核酸檢測嘅要求，而呢樣嘢咧，由於喺外地好多嘅地方咧，係未必真係咁容易咧，係一個比較低價做到個核酸嘅檢測咧。如果我哋真係想提高香港競爭力咧，我哋當然咧可能仍然都唔會作出咁嘅要求，只係用一個抗原嘅即係話陰性嘅要求啦。但嚟到香港咧，嗰、那個核酸檢測咧係有一個咧係做一個監察嘅作用係為主嘅啫，其實都唔係話靠嗰啲咧嚟到即係話係我嚟做一個主要嘅防控角色，但係嗰個可以暫時保留，但係第二日嗰個其實就冇需要再保留。 好，梁醫生啊，想同你傾埋咧，自從內地實施越累宣布係會實施越累越管之後咧，咁亦都係有好多講法就注意到染疫者咧係唔需要再隔離啦，亦都係唔會再判定密切接觸者。咁啊，我哋當然先講呢個感染者隔離啦。其實睇翻嗰個總體方案咧，都指出啦，每個人咧係自己健康嘅第一責任人啊，冇症狀嘅感染者同埋輕症嘅病例咧，應該要落實自我嘅居家防護。咁睇個字面上嘅意思咧，就係、是、似乎用一個自律啦，一個自我健康管理嘅形式咧，去取代一個有系統嘅監察。有啲評論就話個做法咧，其實係鬆過香港，因為香港有紅碼啊嘛。咁你認為香港喺個做法上面，譬如感染者嘅隔離同埋唔再判定密切接觸者，應唔應該跟上內地嘅做法咧？ 嗱，我谂我哋唔能够过度演绎内地一啲嘅安排嘅，尤其是你嗰个内地讲嗰个咧，系 佢嗰個越嚟越管咧，最主要咧係冇咗嗰個集中嗰個隔離啦。點解冇集中隔離咧？喺而家一個大規模嘅傳播之下咧，佢根本上咧係話係要將嗰個精力咧係一定係要喺個成個嘅醫療應對度咧。喺嗰個集中隔離咧，根本上係難以執行，亦都咧係唔會咧係話對嗰個疫情咧係起到一個即係話具體嘅作用咧，所以佢嗰度咧係就取消咗咧。但係其實佢將個責任係俾咗個個人咧，同埋個企業咧，佢仍然都係有個責任咧，自我居家咁管理咧，係防止個疫情喺社區擴散。而內地同香港亦都唔同，因為內地咧，其實咧同我哋香港喺疫症初期嗰時候咧，我哋都係冇建立到一套咧，即係話咧自我抗原測試啊、申報啊，然後可以咧，譬如話係有系統咁樣發出一啲咁嘅檢疫令嗰啲，佢其實未有呢啲嘢嘅。佢而家咧係話只係取消個集中隔離咧，係將個責任咧係俾翻個個人。而呢個咧係喺一個應付一個規模化疫情咧，係無可避免嘅，因為內地嗰個幅員咁大，人口咁多咧，你係一定係要咧係要將嗰個本身個主要嘅防線咧係放喺咧防重症同埋防止嘅醫療擠兑。其實某個程度上，我哋香港要即係話係跟嘅，或者我哋其實實際上已經做緊嘅，都係一樣係防重症、防止嘅醫療擠兑。但問題就係而家我哋香港每日嘅個案同埋我哋醫院入院嘅人數啦，我哋每日個案而家係接近二萬宗，我哋入院嘅人數入面咧，而家係六百幾，而喺個醫院入面嘅用緊嘅病床咧係接近五千張，四千八百幾，比係十月嗰陣時候咧係增加咗三四倍嘅。而我哋嗰個本身我哋而家嘅指定診所又好，網上嗰個診症又好咧，其實都出現一個擠兑嘅問題。喺咁嘅情形入面咧，我就睇唔到咧，我哋一定咧係話係要跟隨內地一啲係適應翻去當地嘅疫情發展所採取嘅措施，因為所有嘅措施咧係一定要因地同因時制宜嘅，我哋就唔應該係盲目照抄。但問題咧，大家嗰個目的其實一樣，都係防重症同防止嘅醫療擠兑。喺而家咁嘅情形之下，喺香港情形之下咧，我哋一定都係要咧，係為咗保護我哋嗰個醫療系統咧，係仍然咧係要將嗰個確診者咧係有效隔離嘅。 嗯，不如好快請你講埋對於密切接觸者，仲需唔需要有個判定或者一個界定喺度咧？ 嗱，內地入邊咧嗰個密切接觸者嗰個判定同界定咧，其實就係同以前咧又係一個所謂隔離嘅問題啦。即係話同佢嗰個所謂清零政策入面咧，嗰個佢而家嘅改變咧，佢當然咧係隨住嗰個措施嘅改變，佢會改變。香港咧，我哋對於嗰個密接嗰個安排咧，其實咧我哋都仍然咧係話喺我哋能夠做到個範圍咧，喺個疫情嘅反彈度咧，我哋係可以咧係仍然維持。但係咧，當如果我哋嗰個疫情嗰個係進一步，譬如過咗呢個冬天，去咗一個舒緩嗰陣時候咧，其實我哋可以考慮咧，係逐步咧，係對嗰、那個即係話呢啲嘅密切接觸者嗰個放寬，尤其當你嗰、那個群體免疫開始高嗰陣時候咧，係有一啲嘅情況咧，其實我哋可以容許一啲嘅密切接觸者咧，係喺一啲嘅檢測之下入邊咧，可以做某啲嘅嘢咧，呢啲可以考慮。 好啊，時間關係，先同梁醫生傾到呢度，好多謝你。梁子超医生是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来的。跟住落嚟，我哋亦都请嚟另一位嘉宾咧，继续呢个话题。有立法会议员江玉宽喺电话旁边。江玉宽议员，早晨。 早晨啊，高福慧你好。 江玉宽议员你好，嗱，你咧就日前提到啦，随住国家将新冠病毒感染咧改为越累越管之后咧，你认为香港应该跟随内地嘅安排咧去调整防控政策，譬如就系撤销五九九章下面嘅啲限制。呢、這个理由同理据系咩啊？ 好啊。其實呢，我哋香港市民呢等咗好耐，其實都有啲大家呢都係等啊，想睇下國家其實防控嘅要求或者政策會唔會有啲改變呢，因為其實我哋深信其實國家都係想走向復常。咁今日我哋咁難得睇到國家其實有一個一個策略上嘅轉變。咁其實我自己由琴日開始啦，由佢公布開始啦，由半夜我一路去留意呢國家衛健委嘅公布。其實我好坦白講，我真係都覺得好感動。點解呢？其實好簡單地，佢話我哋而家並唔係躺平，我哋而家係要打一場有準備嘅仗。 在疫情里面我们是要打的是什么？是一场仗。如果我们说、啊、我们每一样东西都不能够要有零风险才可以做，那香港就不可以走出疫情的了。好了，其实我自己认为为什么我会觉得599章底下的其实我们是时候要去到即是解除它呢？好了，大家看看其实599章下面底下的限制呢是要依法而行的。好啦，点解我咁样讲呢？我哋唔系话有选择，我哋今日去取消啲乜，或者今日我哋唔去取消。喺599底下嘅所有嘅措施，其实都系要有一个大嘅原则，就系话要系有公共卫生紧急事态，其实我哋先会有呢啲咁嘅规则或者限制。而嗰啲咩为之系公共卫生紧急事态呢？就一定系要导致大量死亡或者严重嘅残疾。我想问一下，今日我哋系咪仲系呢个紧急嘅事态？如果我哋系一个紧急嘅事态，我哋就唔会猛咁去举办大型活动或者一啲赛事啦，啱唔啱啊？好啦，咁而喺599章底下咧，政府系有个责任要不时审视有关嘅规则，究竟系咪仲系需要咧，或者系切合时宜嘅？咁所以咧，我自己认为今日嘅香港啦吓特区啦，配合埋国家嘅政策咧。我不认为我们还是再紧急的了，其实我们应该要协助推行国家的一个新的方向，令到我们香港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经验，是不是？我们其实我很喜欢，就是我很佩服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李斌讲的一句说话，他说过去的这么多即三年的疫情，其实我们在疫苗呢，我哋喺点样研发去到医治重症啦，或者系令到人民有防治疾病嘅嗰个能力，其实已经系买咗乜嘢好宝贵嘅时间。咁我哋香港，我哋自己要问翻自己，过去三年我哋都经历咗五波嘅疫情啦。如果我哋系咪已经都赢咗好宝贵嘅时间咧？其实呢一个系咪一个适当嘅时候？我哋令到我哋自己嘅香港人要有一个信心去面对。Okay. 好似你头先嘅高福慧，你讲得好好嘅，你引用翻就系、是、我哋其实国家都想我哋自己作为一个我哋健康嘅第一责任人。仲有啦，我哋其实要系时候对准真正对准我哋嘅我哋叫做脆弱嘅群体，譬如俾多啲嘅资源，俾多啲嘅关怀，包括我哋嘅一老一幼或者长期病患、残疾人士、孕妇。过去嘅一大段时间，我哋都冇我哋对准一啲我哋嘅目标人群去到做一啲重点保护。而家既然国家好明确嘅指引系我哋要咁样做，我哋要做出一啲我哋嘅重点，咁我希望我哋香港都要跟随。 OK， 嗰个官员，我留意到你头先讲咧，就话即系599应该系全面去撤销啦。咁但系599下面其实涉及到好多嘅规则嘅，包括系限聚令啦、口罩令，同埋你一直都好关注嘅疫苗通行证。就住譬如口罩令嚟讲啦，当局咧都先后多次讲咧话口罩令应该系最后防线嚟嘅，系应该系最迟咧先至撤销嘅。咁你认为呢啲规则其实系咪应该喺个撤销嘅次序上面有一啲先后？之分咧，定系你始终都认为应该一下子全部攞走咧？ 好啊，最重要嘅咧，我认为系要取消疫苗通行证同埋我哋嘅限聚令。咁至于你话口罩，咁我认为如果真系好多专家 ，OK， 佢哋好有理据，觉得口罩系万能嘅 ，OK， 我哋香港系可以系喺世界里边最迟嘅一个国家去到撤销你嘅限制。咁我觉得，我希望佢哋话俾我听嘅因由。疾病是一个会一个又嚟，今日我哋话 OK 疫情，我哋新冠疫情，跟住会有流感，咁下一个咧，我想问点解香港系会我哋世界差不多系我唔可以咁，我冇呢个理据话我哋系最后一个，但系我哋系差不多最后一个撤销限制，点解我哋唔能够教导人民，我哋系可以有一个选择咧？譬如在一些高危的地方，譬如在地铁啊，在一些公交啊，我们就戴口罩啦。我们可以有选择，其实我们的市民个个都是一些有责任的人，你给我们负回责任，给我们有一个选择。其实我认为政府在开头，在新政府六个月成日都说要哎呀我好想跟内地通关，我都很希望我们真的已经有了准备是迎接这个未来的新挑战。我一定要协助我哋政，即系国家推行呢个新嘅国策嘅。 嗯，剩翻可能差唔多一分钟嘅时间啦。其实咧，现时逗留喺外地嘅十二岁以上嘅非香港居民，如果入境嘅时候咧，就要完成咗疫苗接种先可以登机嘅。你认为除咗疫苗通行证之外，呢一个规例需唔需要修改啊？ 修改，我觉得我哋一定要因应国家嘅要求，一定嚟紧咧，我哋只可以以呢个检测嚟到取代，同埋令到可以更加防控疫情。因为我不希望我们有两套制度的和国家。 好啊，时间关系都跟立法会议员江玉欢谈到你这里先，好多谢你。其实我们刚才讲到关于疫苗通行证，见到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早前都表示，由于香港一老一幼的疫苗的接种率仍然是偏低，他认为目前仍然是不宜取消疫苗通行证的。大家不知道又怎么看卢宠茂局长的这些看法，还有刚才江玉欢议员讲到应该全面撤销599下面的一些规例呢？欢迎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一起来谈一下，电话号码是18723111 18723111。当然如果你想讲一下各样在通关上面的预案，或者是一些方案怎样做到有序，还有是风险可控呢，都可以打来谈一下的。先休息一阵。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移民管理局宣布，下个月八号起恢复办理内地居民赴港旅游商务签注。深圳健康驿站预约系统亦都会在当日起停止服务。有接近三年未有返回內地探望家人的居港市民，對於內地放寬防疫限制感到驚喜，或會考慮在農曆新年回鄉。旅遊促進會表示，業界期待通關已久，相信能夠在下個月初恢復基本的旅遊營運需求，包括人手、旅遊巴安排等。日本政府因应中国内地的新冠疫情，宣布今个星期五起，由中国内地出发或者曾经在七日之内逗留中国内地的旅客入境日本的时候，需要接受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人士将要在指定地点隔离七日。另外，有日本传媒报道，来自中国内地、香港、澳门的航班只能够使用东京成田、羽田、关西和名古屋中部四个机场。国泰航空回复查询的时候说，知悉日本政府因应新冠病毒实施的最新入境安排，现正索取更多资讯和评估情况。公司会透过网站持续发放最新消息。Hong Kong Express 在社交平台表示，现正是评估日本推出的新措施，会尽快公布受影响航班的最新安排，呼吁乘客留意官方网站最新航班资讯。北韩劳动党第八届六中全会举行第二日会议，领袖金正恩提出出年需要强化自卫国防力量的新核心目标。朝中社报道，金正恩在会上报告时分析和评估在朝鲜半岛造成的新挑战局面和国际政治形势，明确指出在当前形势之下，为维护国家权益，要彻底坚持对外工作原则和对敌斗争方向，并提出针对多变的形势波动，明年需要强力推进强化自卫国防力量的新目标。金正恩又说，要全面分析当前国家事业整体情况，各级领导干部要坚决转变工作态度和作风，继续严肃履行职务。莫斯科针对部分对俄罗斯石油产品采取限价措施的国家采取特别措施，总统普京批准有关法令生效。法令禁止在合约注明了价格上限的情况之下进行有关交付。法令定于明年2月1日起生效，禁止向参与对俄限价的国家供应原油为期5个月。石油产品禁令生效的日期就有待俄罗斯政府稍后确定，报道说可能在2月1日之后。 法令同時允許普京在特別情況之下就石油和石油產品供應給予特別許可。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6,246点，系跌20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01，日元133.71，瑞士法郎0.931，加元1.354，人民币6.96，英镑对美元1.201，欧元对美元1.063，澳元对美元0.672，新西兰元对美元0.62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0.75美元，卖出1,811.3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朝早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东北风，稍后风势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同元旦，大致天晴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五早上寒冷。依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喇沙利道对出啦，咁影响到而家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喇沙利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都是正常，九龙入口就只是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其他的隧道出入口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就接近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咁喺港岛区啦，为咗配合维园举行嘅公展会，今日下昼嘅四点钟啦，至到午夜嘅12点，东角道部分嘅洛克道同埋几利佐士街咧，都划为行人专用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一季，一起见证主角怎样靠友情克服连场险境。 铁三角、吴邪、黄贯子、张起灵踏上冒险之旅，经历生死考验，解开重重迷雾，真相亦逐渐水落石出。 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一季， 星期一至五晚上9:30， 港台电视31。CIBS 人人广播， 刺激人生，你的剑击入门知识大全。 他是黄柏耀教练， 我们有花剑、重剑、配剑，花剑和重剑都是以刺为主的，配剑就以劈击为主。刺的部分呢，花剑就是主躯干，配剑的是上半身，重剑的话呢是全身，花剑就会是比较易上手入门。 刺激人生，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022年12月28日，国家移民管理局下月八日起恢复办理内地居民赴港签注。本港新增18,626宗确诊，多53名患者死亡。人大常委会听取夏宝龙提请，解释香港国安法议案的说明。普京批准法令生效，向对俄石油限价国家采取特别措施。千禧年代主持高福慧。 翻返嚟千禧年代，同大家讲讲关于抢人才嘅呢个话题。因为政府上星期就公布咧，会喺今日起展开施政报告入边一系列有关抢人才嘅新措施，其中有人才服务窗口嘅线上平台咧，将会喺今日咧就启用啦，接受嚟自世界各地嘅人才咧喺网上面递交申请咧，同埋俾钱都得嘅。政府就话咧，承诺喺4个星期入边完成审批。咁唔知道呢个平台佢具体嘅运作会系点啦，同埋咧措施公布了几天，政府又有没有收到譬如来自商会啊或者是各界人士的一些意见呢？关于这些话题，不如我们都请来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一起谈一下。早晨，局长。 早晨，高福伟。 局长，不如先跟我们讲一下人才服务窗口线上平台，这个平台是不是已经开通了，还有它将会向有意申请的人士提供什么资讯和服务呢？ 是的，今天其实已经开通了的了。我们有一个网站的叫做 Hong Kong Engage, HK Engage。咁就係一個線上嘅服務平台嚟嘅，上面有咩資料咧？譬如嗰啲啊唔同嘅啊人才入境計劃啦，會有啲小工具啦嚇。有時啲人大家未必中意睇咁多文字啦，我輸入一啲自己啲資料，咁就可以若望知道呢個計劃比較適合佢啦。如果佢覺得合適嘅話咧，亦都可以直接喺嗰個平台上面咧就撳一個掣，可以將佢帶到去入境處。就可以用这个线上电子咁样直接就可以申请，包括俾钱。 其实呢，除了等人来查询，亦都会有啲议员关注到呢，这个服务窗口又会不会主动出击，去到向世界各地的人才推销香港不同的人才计划呢？ 这个正正设立人才服务窗口其中一个大的目的来的。我们当然用很多不同的方法啦，一个呢就用好我们在海外和内地的办事处，我们有17个。咁呢17个办事处咧，都会帮我哋做嘅。佢有一个专门嘅招商引才专组，咁针对唔同嘅地区性，咁佢可以直接去接触啦，去宣传啦，呢个一种啦。另一个咧，我哋都理解好多人才咧都中意用社交平台嘅。咁你针对国内咁啊，微信啦。如果喺海外有另一啲平台咧，嗰度我哋会开个专号嘅。而且咧，我哋都有啲特定嘅针对某啲群组嘅特设嘅一啲宣传嘅办法都会做，即系林林种种方法。都会由这个人才服务窗口做统筹做协调 的。你刚才就提到在内地和海外的经贸办会有个招商人才专组协助宣传和延揽人才的工作。不过我留意到最近有一些评论就指出各地的经贸办的人手经费是有限，在这方面你们有没有打算增加资源呢？还有也有人提出这些专组似乎都欠缺人才的相关经验。其实你又会不会担心这些专组是不是能够发挥到有效的作用呢？ 呢啲專組嘅最大作用咧，佢已經喺嗰個當地，即係佢係一個點啊。譬如我俾個例子啊，譬如我哋香港喺美國西岸三藩市有辦事處啦，喺紐約有辦事處，華盛頓都有。但你見到譬如美國東西岸，我哋已經有兩個辦事處，嗰度有好多大學咧，都係屬於高端人才通適用嘅頂尖大學嘅。倫敦又有啦，我哋喺國內亦都有好多點。其實佢個最大作用咧，就喺個點咧，可以直接接觸當地嘅大學啦，一啲商會啦，一啲有興趣嘅人才咧，呢個係最大嘅目的啊！亦都可以發揮好我哋咁大個海外同埋內地網絡咯。 嗯，咁關於有人關心到人手同經費嘅問題，呢度又有冇咩補充 咧？我覺得最緊要用好佢現有嘅人手，因為大家都要理解咧，我哋17个經貿辦同埋內地辦，我哋投入嘅資源都好大嘅，可以通過佢哋用好佢哋嘅資源。用好他們的網絡，因為我都自己都雖然我沒在海外或內地做過，但我經常都去外訪探他們的，其實他們的網絡很大的，可以用好他們的力量，大家一起用好我們的資源。 你剛才就講到高才通，其實這個就是一個新的一個計劃，不過在這幾天的輿論有很多人都將特區政府的高才通和新加坡政府的頂級專才準證去到比較。我們講回高才通，其實它有三個申請資格，其中一個申請資格就是高薪，比較就在這裡來，因為香港的年薪要求是250万港元，新加坡就計算就大概是208万左右。香港第一次的簽證期是2年，新加坡一批就批5年，所以有些人力資源顧問就這樣比較，認為新加坡那邊的吸引力比香港大，你怎麼看這些評論呢？ 我又覺得不適合將兩地直接比較的，即大家那個優勢吸引之處都不同，不過以事論事，我們譬如高才通你都說了有三個不同的路徑，一個就是高薪路徑，又用250万，都有原因的。因為我們都看過，在香港地你一年賺到250万或以上的打工仔只是佔不到1%，真的要確定是高薪的，即 要符合自己內地即是香港的實情的，這個一個。但更加多人用，我相信就用那個百強大學的名單，因為那裡不需要限你多少人工的，即是講緊你哪裡畢業，你的工作經驗有沒有3年或以上，就已經可以用高才通。另一個咧，大家都講啊，個逗留時間其實2年對香港嚟講就係你唔需要有工作嘅，直接嚟香港，然後以後嘅簽證咧，如果你係一個真係高端人才，你譬如揾到份工係超過200万嘅年薪咧，下一個簽證就係6年期噶啦，所以都好吸引嘅。 你剛才都提到另外的兩個資格呢都是或者路徑都是涉及到那位的人士是不是百強大學的畢業生。那你記者會就提及呢是只是考慮本科生的資格。其實為什麼有這個安排呢？如果是在百強大學畢業的，譬如是碩士生或者甚至是研究生、博士生這樣，是不是就不能夠通過這個計劃來到呢？ 是的，我們現在設計的高才通，如果你是通過百強大學的名單去申請的話，我們就規定了是要學士學位的，看本科生的，這個都是從實際出發的。因為那些大學通常大家理解本科生相對的設計是簡單一點，但去到研究院就個種類繁多的，有些是函授，有些是聯合，有些未必要親自去到去上堂。所以考慮到我們第一次做這個計劃，希望都做得穩妥一點。其實正是限本科生的數目都是一個不錯的數目的。 有一些立法會議員就建議到，其實應該按住個別行業就住百強大學的名單有一些更加彈性的處理，因為譬如有一些大學是以專門培養特定的專業而去聞名的，亦都有一些大學可能比較著重實用性，他們那個排名又未必是在這些名單裡面能夠名列前茅。你自己認為需不需要有這些彈性在裡面呢？ 這個在我們的諮詢過程都有不少的朋友跟我們反映的。這一刻我們開通先做了用大學做單位，就用百強大學做單位，但是我們都說了運作了一年，其實可能比一年更早的時間，我們都會檢討一下的。那麼檢討過程裡面就可以看一看有沒有需要再將它用一個新的方法，譬如有些人說話可不可以就特定學科它是世界前列，但整體大學看它未必排得那麼前，是不是值得看呢？我們會看的，但不是這一刻，等很快的，我們說最遲一年之內我們都做個檢討，要看看那個成效有多吸引，對香港的作用有多大，目的都是希望招攬世界各地的人才來香港發展，幫助香港經濟去起飛的。 咁當然香港咧真係有自己嘅吸引力啦。不過過往咧都好多一啲專才就提出咧，喺香港嘅生活成本咧其實真係比較高一啲。不過我留意到你日前喺立法會嗰度答質詢嘅時候就講到咧，政府係唔考慮為所有來港人才提供財政嘅誘因，就係會為呢一啲競爭激烈嘅產業咧推出針對性的措施。其實為什麼政府有這個取態呢？為什麼不考慮用獎金或者譬如很多人說的租金津貼，樣令到這些人才有更加大的誘因來到香港？ 人才來不來香港呢，它是第一個提的都是機遇的，就是發展空間有多大。而且我們現在想緊是一年希望至少吸引到35000個或以上在香港逗留超過12個月的不同類型的人才的話，實際狀況呢，我們覺得就不適宜話學人哋用獎金啊，或者係一啲租金津貼。在香港的特定情形呢，我們覺得未必適合，因為始終香港是一個機遇處處的地方嚟嘅。我們希望吸引到啲人嚟呢，就佢想嚟香港即係、就是、一展自己嘅才華嘅。但係我哋會幫好多配套俾佢，譬如如果佢要揾地方需要幫手嘅，我哋可以即係、就是、有啲資料嘅轉介啦，佢要揾學校揾其他地方，你要幫佢融入社會，可能更加緊要過話俾啲獎金嘅，對好多人才嚟講，這個就通過我自己親身接觸，好多人咁同我講嘅。 其實你早前還在記者會上面透露呢，就是我們的優才入境計劃啦，當然接下來都會有個調整和改善的。就說去年呢就收到大概5000宗的申請，但是今年呢那個申請數字就非常理想，截到11月呢已經有13000宗。我看回立法會的資料呢，這個數字應該是計劃推出以來的新高來的，甚至比疫情前更加高。你自己怎樣分析背後的原因呢？有沒有統計過這些申請是來自哪些行業的？ 是新高的，優才計劃就不會說什麼行業的，因為是用人做單位的。但是為什麼會創新高呢？其實正正是反映了其實各地的人才呢就對香港的信任，我覺得是。如果你細心看呢，其實何時開始那個增長特別加快呢？其實由七月之後，即是今年的七月之後，當行政長官在立法會講話，我們希望我們會搶人才，我們會即吸引世界各地人才來香港，你就會見到個申請量就向上升的了。到施政報告發表之後，當然有另一個升幅，因為講得很清楚，我們由下年1月1日開始就取消了優才計劃的配額，為期2年。所以這些這樣的訊息，你見到其實只要香港發出一個清晰的訊息給世界人才的話，很多人都願意來香港，希望香港發展的。 優才計劃咧，其實過往佢哋接獲到嘅申請數目啦，同埋最終獲得分配嘅名額數目咧，其實一直以嚟都有差距嘅。亦都有一啲評論咧，就講到話啊，啲名額成日都用唔曬，可能用到一半左右嘅啫。嗱，頭先都講過啦，嚟緊優才計劃咧嗰個配額咧係會去取消嘅，咁呢個係一個優化嘅一個措施啦。其實你會唔會認為啊，連同嗰個獲批人數個比例啊，其實都會增加咧？ 我覺得唔需要咁樣做比例嘅，我哋都探討過嘅。隨住取消咗優才計劃嘅配額之後咧，為期兩年咧，嗰、那個優才嗰個申請嘅過程咧，我哋會將佢優化，即係一啲都好明顯係好適合嘅人才咧，就可以省略一啲程序，可以快啲批到呢個一種啦。另一個咧，我哋睇一睇，譬如最近呢萬幾宗嘅申請咧，其實相當多嘅數目咧，其實佢哋都適合去通過高才通嚟香港嘅。咁嗰啲咧，我哋會話俾佢聽，其實你可以除咗用優才之外咧，你都可以考慮咧喺高才通下面申請嘅，因為嗰個可能更加明確、簡單、清晰嘅。咁如果佢願意轉過去嘅話，咁啊通過高才通嚟香港，嚟展開佢嘅事業咯。咁所以幾個途徑都可以用嘅，以前就一個途徑，而家咧我哋由今天開始咧有好多個途徑可以幫助一啲專才咧嚟香港發展嘅。 嗱，關於其他嘅優化措施咧，當局就話仲會更新人才清單啦，就講明只要符合相關工種同埋嘅一般職責要求之後咧，就唔需要再進行市場供應測試，可以直接受聘嚟香港。其實呢一個更新指引咧，具體嚟講係會點樣去做法嘅咧？同埋相信好多一啲工會嘅人士都會擔心咧，影響到本地優先就業嘅原則啊。你點睇呢個問題啊？ 要定人才清单咧，第一个条件咧就系呢啲人才咧，香港系缺乏嘅，但系我哋极之需要呢啲人咧嚟帮我哋嘅经济发展嘅。而家人才清单咧有13类人，有啲系财经，有啲系呢个科技嘅。咁我哋而家做嘅系咩咧？就系以前嘅人才清单咧，只系适用于优才计划下面咧就加30分。而家我哋就将个人才清单咧就将佢转化一下。成為一啲特定嘅工種，因為呢啲人才其實都係做呢啲工種嘅啫。咁所以即係話，如果你喺呢個工種下面係請人嘅話咧，喺一般就業計劃或者係輸入內地專才計劃下面咧，你就唔老闆就唔需要再去證明有本地嘅招聘困難，可以直接咧就去聘請。咁所以呢啲全部都係我哋缺嘅專才嚟嘅。 嗯，嗰、那個人才清單嚟緊會唔會再做修改？譬如有一啲增減嘅行業喺入邊啊？ 我哋而家做緊功夫嘅，因為而家只係包含13個唔同嘅專才項目啦。咁大家都理解，隨住香港嘅經濟發展，好各行各業咧都有即係人才需求，亦都有佢短缺嘅地方。所以我而家正正咧係做緊一個檢討，目的咧就希望喺嚟緊第一季咧，2023年第一季咧就完成呢個檢討。如果需要擴充改變嘅話咧，我哋就會行程序嚟將佢改變咯。 嗯，你哋咧亦都提到啦，会去理顺同埋简化一啲审批嘅流程嘅，就有个服务承诺嘅，申请人咧交齐文件之后四个星期咧就可以完成审批同埋咧领取入境签证。咁但系我哋睇翻一啲统计数字啊，现有嘅计划，譬如输入内地人才计划咧，本身入境处嘅承诺咧都系咧收齐文件之后四个星期咧就处理到90%嘅申请。咁睇翻咧个成绩都唔错嘅嗱，2020年同埋2021年嘅头七个月咧，超过99%嘅申请咧，都系喺四个星期之内完成嘅。咁所以今次定出四个星期嘅呢一个嘅服务承诺，就俾人问啦。其实有冇空间再做得快啲咧？譬如有议员啦，吴杰庄就话：，哇，见到新加坡嗰边做3日咁样样，已经可以批出个签证啦。你点睇呢啲意见啊？ 四个星期系我哋喺呢个区间之内咧，一定可以希望批出你嘅签证啦。但系，譬如我俾个例子啦，譬如我哋新推出嘅高才通，佢嗰个安排相对简单嘅。譬如你只系咪高薪人士啦，或者系咪喺世界百强大学毕业啦，呢啲相对系简单明确嘅资料，当佢提交咗俾入境处之后咧，其实入境处都可以尽快批俾佢嘅。即系四个星期系我哋讲紧系呢个区间之内一定批到俾你。但系一啲相对简单嘅项目咧，我哋觉得我哋会尽我哋最大努力啦，尽快批出咯。 嗱，頭先啦，你亦都有講到咧，關於搶人才嘅 KPI 咧，就係咧希望喺2023年到2025年期間，每年咧透過各項嘅人才計劃咧，至少係輸入到咧每年35,000个逗留12个月嘅人士啊。咁有一啲嘅講法就話，其實呢個都係翻翻去疫情前嘅水平啫，因為施政報告都講咗咧，我哋呢幾年咧係流失咗14万嘅勞動人口啊。你點睇呢個目標咧？其實係咪可以進取一啲咧？ 我哋個 KPI 就喺你講緊由2023年嚟緊嘅三年，即係23、24、25，每一年至少通過各種計劃咧，可以引入每年至少係35,000个各項嘅人才啦。而佢逗留香港嘅時間咧，都係超過12个月咧。呢個係講至少。我哋其實希望做得更加多啲嘅，但係我哋起碼定一個自己覺得至少要做到每年35,000个，咁就補足翻我哋而家人才嘅缺口啦。 嗱，我哋喺本地勞動人口流失嗰14万人入邊咧，當局早前係透露過，有大概1/3，即係88,000人屬於高學歷同埋高技術嘅人口嚟嘅。你認為今次推出嘅呢啲措施係咪能夠有針對性咁樣，係揾翻呢88,000个係都係屬於高技術嘅人員翻嚟啊？ 係嘅，我哋而家講緊嗰啲人才輸入計劃咧，一定係針對一啲高技術、學歷高嘅香港缺嘅人。嚟補足我哋經濟發展人才缺口嘅需要嘅，呢個毫無疑問嘅啦。但係我都想一提嘅咧，就係香港嘅發展其實主力係靠我哋本地人嘅，即係我哋本地人才真係我哋嘅根，我哋嘅本。每一年咧，我哋都大約有50,000几个咧係大專或者大學以上嘅畢業生嘅，呢啲係我哋最大嘅資產嘅。即係我哋一定希望盡量俾最好嘅培育佢哋啦，俾最好機會本地人啦。但係始終有個缺口咧，你都係通過輸入海外專才嚟補足翻個缺口嘅啫。 嗯，局長，雖然你講到本地人才先至係本地嘅根同埋本地嘅本啦，咁但係無論係喺記者會定係之後好多評論上面咧，都追問到特區政府咧，其實對於挽留人才同埋咧吸引已經走咗嘅人才回流咧，到底有冇一啲特定嘅措施係會推出嚟？呢方面其實你有啲咩睇法咧？ 其實對，尤其是本地人才咧嚇。香港發展機會是多的，即係隨住我哋而家重新進入呢個世界舞台啦，那個發展機遇是大的。通過我自己同埋身邊都留意到呢個社會嘅發展咧，其實各行各業咧而家都係需要人才嘅，好多發展空間。所以如果本地人佢只要願意留喺香港嘅話咧，佢個機遇係好多嘅。咁所以對佢哋嚟講咧，政府可以做到嘅第一喺教育嘅投放，我哋都是不斷咁增大啦，要再培訓我哋嘅資源都係投放咗好多落社會度啦。我哋好樂意嘅，即係如果有一啲可能而家喺海外，佢樂意翻香港，其實我哋嘅經貿辦、內地辦都會幫佢嘅。我哋都希望接觸到佢，咁佢咪如果佢覺得可以再翻香港發展嘅話，我哋當然樂意啦。即係香港係隨時都歡迎佢哋翻嚟幫手嘅。 好啊，我哋先同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傾到呢度，好多謝你，局長。我哋嘅热线电话号码系1872311，1872311。今朝早咧倾咗唔少同疫情相关嘅话题，同埋咧亦都讲到关于抢人才嘅政策啊。大家有意见打嚟发表啊，电话号码1872311。而家有听众陈小姐咧系打咗入嚟想讲下，陈小姐早晨。 系早晨，你好， 请讲。 我想因为头先我净系听到少少议员佢讲嗰个口罩嗰件事，咁我有少少想分享咧，就系其实我有朋友喺外国，佢都话即系外国医生其实咧都好建议我哋即系戴口罩，佢话个果效系好，只不过外国就冇强制戴口罩呢件事，咁所以大家都唔戴啦咁样。咁我亦都有朋友佢喺台湾话，台湾其实都系户外唔使戴口罩噶啦，咁但系咧台湾人仍然咧都戴口罩，因为佢哋都觉得好麻烦，即系室内又要戴翻，室外又唔使戴。咁樣，咁佢哋都其實都係仍然都係戴住口罩，好自律咁樣啦。咁另外我就希望即係大家市民咧都可以即係盡自己責任咯，即係做個好市民，即係政府有啲咩政策，大家都正面啲一齊支持，咁令到成個社會嘅氣氛都可以好啲，咁大家都可以即係嗰個公民意識啊，各方面都可以繼續咁樣提升咯。我發表係咁多啦，多謝你啊。 好多謝陳小姐講到關於佢對於口罩令應唔應該撤銷嘅睇法啦。跟住落嚟咧就有徐女士喺電話旁邊，早晨徐女士。 早晨主持，多谢你俾我发言。我主要有两点啦吓，咁就而家疫情咧，香港大致上嚟讲都系跟紧 國家嘅大方向嘅，咁不過係細節上咧係有啲唔同。咁我哋實在好似某位醫生專家講，我哋要實事求是睇下我哋而家自己香港本身嘅局限喺邊度。咁我睇到有個局限咧，就係即係而家根本係啲醫院床位已經係爆滿 over 100% 嘅，醫護人員又開始有感染。咁尤其是而家係冬季，就好多其他傳染病嘅。咁所以我哋點樣樣放鬆咧？我哋要睇下我哋嘅應付能力。咁第二點咧就係、是、回應翻某位議員講啦，就話係我哋要多謝國家跟隨佢政策。咁即係講過啦，我哋大思想咧跟隨緊國家政策。乜個係我哋嘅實體措施可能有啲唔同，咁主要就係係因為啊，我哋要跟足曬我哋599下邊所有嘅我哋啲嘢份，我係要睇翻我哋實點樣樣。同埋香港經過三年，一啲市民都好聰明嘅，第一時間有疫情嘅時候，我哋已經遲到揾口罩、撲口罩，所以就係、是、因應而家就係冬季又流感又其他疾病咧，咁我哋。有咗個衞生知識、健康知識、科學知識咧，咁我哋唔應該係乜嘢都跟隨，乜嘢都盲從嘅。我哋即係最緊要係話，遠離擠迫人群啦，又戴好口罩啦，啦， 好啊，多謝徐女士的電話。咁啊，頭先徐女士就提到啦，最近由於流感同埋疫情嘅夾擊咧，的確喺公立醫院嗰度咧，見到個病床使用率咧，多日以嚟都係超過112%啦。咁啊，亦都喺急症室入邊咧，見到嗰個排隊輪候嘅時間咧，都係比較長嘅。咁所以的確嘅都係有一啲專家呼籲咧，大家應該要戴好口罩啦，特別喺一啲出入咧人群比較聚集嘅地方嘅時候咧，都要留意個人衞生啊。咁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1，18723111，继续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发表意见。而家先休息一阵。 八号起将会取消入境隔离同核酸检验。国家移民管理局寻日宣布优化多项措施，包括届时恢复办理内地居民旅游、商务赴港签注，逐步恢复陆路口岸客运通关等。连日好消息，船只喺内地掀起抢飞潮，多个旅游平台数据显示，签证外游机票搜索量飙升10倍，而港澳同日本成为最热门旅游地点之一。有旅行社更加预计农历新年将会出现报复性外游。至于中港通关进展，特区政府发言人话，通关事务协调组正争分夺秒，双轨并行推进通关筹备工作，尽快制定稳妥通关方案。东方日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香港中旅社表示，已经准备70多个针对广东省的短线团，以及100多个长线团，又部署推出更多团接待内地旅客来港旅游。香港旅遊促進會就表示，內地客闊別香港三年期間，香港好多個景點，例如故宮文化博物館、西九文化區、中環街市等相繼落成，相信能帶俾佢哋驚喜。但係目前最大嘅阻礙係人手荒同埋跨境交通復航安排。係文匯報報導， 明報報導。日本政府宣布星期五起，内地同港澳赴日航班只可以使用东京、大阪同名古屋等4个机场。大批身处北海道、冲绳同福冈旅游或者即将出发的港人受到影响。国泰网站寻晚已经显示，冇提供12月30号以及之后北海道札幌、冲绳等热门旅游点的机票。中横游执行董事袁振宁话，仍然向航空公司了解紧情况。目前有600多名团友身处北海道、九州和冲绳，正同航空公司商讨并了解能否安排航班返港。他说下个月不少旅行团前往上述3个地方，预料大约2000名团友受影响。明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复星医药宣布开放赴港自费接种伏必泰二价疫苗的意向登记，內地市民可以登錄復星健康平台或者使用微信小程式填寫赴港接種疫苗登記表，預約成功之後可以在兩地恢復通關之後前往香港自費接種復必泰二價疫苗，但是網站沒有列明提供接種疫苗的價錢、注射地點等資料，但是表明成功登記不代表成功預約接種。有藥劑師就預期通關之後會多了內地人來香港打復必泰，認為非本地居民無論打一價或者二價疫苗都應該收費。星島日報報導， 商报报道，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8次会议寻日起一连四日在北京举行。据新华社报道，会议听取了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受国务院委托作的关于提请解释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有关条款的议案的说明，意味着有关香港国安法释法进入到会议议程。行政长官暨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李家超对此表示欢迎，并感谢中央接纳他的建议。商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韩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布，发现国内首宗感染腹室内隔离虫，俗称食脑变形虫的病例，患者送院抢救，十日后不治。该名患者是一名50多岁的韩国男性，他在泰国逗留4个月之后，在12月10日返回韩国。食脑变形虫常见于摄氏25度以上的温水环境，例如湖泊、河流、池塘等。感染后的黄金治疗期短，患者通常在2星期内死亡，致死率达到97%以上。文汇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星岛日报的社论话，港人对通关有期既喜且忧，喜的是终于可以免检疫回乡探亲和公干，忧的是时间紧迫，通关配套未必能够及时到位，甚至不排除内地人为避疫而来个逆向团聚，令到疫情倒灌香港，政府需要尽快制定通关细节，理顺可能出问题的环节，务求令通关在有序稳妥之下推进，不出乱指。星岛社论， 东方日报政论话，国家卫健委宣布港人可以在明年1月8日起持回乡证入境内地，并没有提及有配额限制，对于正在吊盐水的香港旅游业来讲，绝对是大商机。问题是业界仍然忧虑，因为港府从未同业界商讨，不要讲话提供协助。政论话，尽管商界和民间期望殷切，但是港府似乎仍然未做好安排，亦都似乎同内地相关单位欠缺沟通。东方日报政论。 大公报的社评话，全面通关绝不能低估所带来的挑战，有关部门除了要做好充分的出入境安排之外，亦都要兼顾两地疫情风险管理需要，确保通关万无一失。社评话，预期未来一段时期两地人员往来将会大增，在医疗服务和物资供应等方面必须有万全准备，避免出现不利两地往来大局的情况。大公报社评。 明報的社評說，通關初期仍然有人數限制，設置限額是考慮到香港的民生、醫療系統、運力等等的承受能力，所以暫時還未能夠做到應放盡放。社評說，通關事務協調組應該快馬加鞭，估算出香港各方面承受能力的數字，逐步擴大內地旅客來港的名額，以滿足實際需要。明報社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時間夠。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又话姑先提翻你，城门隧道去翻沙田方向，管内快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喺收费广场。至于较早前界限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喇沙利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只是近住管道入口比较车多，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另外啱啱收到城门隧道的坏车已经拖走了，龙尾在收费广场，还有东区走廊去回中环方向，近住城市花园有坏车，一带比较车多，经过要小心。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车多，龙尾星河名居；伟业街去返旺角，近住开源道回旋处挤塞，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九龙货仓；将军澳道下行去返观塘道的支路都是比较多车少少。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车多，龙尾香港体育学院；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永德里广场一段慢车，龙尾晋升工厂大厦；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近住七星岗挤塞；去元朗方向，龙尾八乡消防局；而去林锦公路方向，龙尾就在彭家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转身。 2023年我们转身时段。 1月7号逢星期六午夜12点到凌晨2点。 我得你都得。 香港电台第一台，联系每一天。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2022年12月28日，国家移民管理局下月8日起恢复办理内地居民赴港签注。本港新增18626宗确诊，多53名患者死亡。人大常委会听取夏宝龙提请，解释香港国安法议案的说明。普京批准法令生效，向对俄石油限价国家采取特别措施。千禧年代主持高福慧。 继续回来千禧年代，在这一节我们继续请来不同的专家和大家分析一下特区政府在通关上面的预备工作和防疫的措施，随着国家政策有所调整应该怎样去做。电话旁边现在是有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医生在这里。何柏良医生早晨。 早晨，高福慧。 何柏良医生，关于内地他们下个月8号就会恢复办理内地居民赴港签注，我们暂时还未知道有即会不会有名额，同埋咧嚟到香港嘅时候，需唔需要有一啲嘅检测啊，或者系接种疫苗嘅要求嘅？关于近日大家都讨论紧咧，喺个预备工作上面点样可以做得有序，同埋咧系个风险系可控，你有咩意见啊？ 嗱，其实咧，我哋睇新冠疫情咧，就要先睇翻咧，就国际嗰个世界各地咧，其实已经系完全开放咗一段几长嘅时间。咁如果喺中國啊，包括香港啊呢啲以外嘅地方咁啊，咁其實咧就嗰個旅遊同埋檢測咧，基本上都係已經完全自由。咁咧就喺外國嘅地方，譬如我哋香港人就去外國歐美地方咁啊，咁已經咧係唔再需要咧有呢啲檢測啦。咁甚至乎喺當地咧，如果係確診咗啦，咁呢啲強制檢疫隔離嘅措施咧，已經係完全取消曬嘅。咁所以而家咧就，內地同埋香港咧，我哋去到復常咁啊，咁其實某程度上咧，就相比起翻國際嗰個嘅安排咧，已經係落後咗好多。嗱，內地咧，咁佢你睇到由12月9日開始咧，就嗰個復常嘅安排咧係比較快嘅。咁如果我哋喺1月8日之後咧，就有啲通關嘅安排咁啊，咁預計嗰、那個需求咧係相當之龐大嘅，咁香港因為同內地都一段幾長嘅時間咧，就冇大量嘅人員往來啦，咁所以如果一下子去到通關咧，我相信一定係要有一個限額嘅安排嘅。咁至於你話嗰、那個通關就檢疫呢個一定係唔再需要啦。就檢測咧，我覺得其實都可以取消，因為咧，如果你嗰個檢測咧就會製造咗好多不必要嘅樽頸啦。譬如如果你係重開陸路口岸、羅湖邊境啊，或者係高鐵嗰啲嘅地方咁咯，咁尤其是喺羅湖啊，咁過往喺嗰個地方咧有大量陸路嘅人員咧就雙向咁樣往來啊，咁喺嗰度基本上咧，你係冇辦法安排到咧就再有足夠嘅空間咧去做啲檢測嘅，咁同埋去到今天嗰、那個疫情嘅狀況咧，咁你喺通關期間咧，其實嗰個檢測咧，扮演嘅角色咧，已經係微乎其微嘅啦。 嗱，你頭先就講到入境之後喺個口岸嗰度做檢測啦，咁但係都有啲意見話，咁係咪我哋至少可以要求佢哋係持有48小時以內嘅核酸檢測陰性證明先俾佢哋嚟咧？因為呢個都係內地而家對於入境者嘅要求。另外就係係咪應該要要求佢哋都要打齊針咧？你又覺得需唔需要啊？ 檢測嗰度咧，譬如你睇翻香港，我哋而家喺外國翻嚟咁啊，咁喺外國翻嚟咧，就 上機前嗰個嘅檢測陰性要求咧，而家就係一個快測啦。咁之前嗰個核酸已經係取消咗。咁如果你話嗰、那個喺內地嚟香港，就呢、這個48小時或者72小時嘅核酸陰性檢測咧，呢、這個我自己睇咧都係唔需要。因為其實你最重要咧，就而家現時嗰、那個新冠病毒感染啊，咁如果係喺完成咗疫苗接種嘅人士啊，咁基本上咧就98%以上咧個病情都係輕微嘅。咁而家你喺香港好喺內地好，咁呢啲感染之後咧出現嘅重症咧，主要都係嗰個疫苗接種上邊冇完成啦，或者係佢冇喺適時咧接種嗰個加強劑。咁呢、這個檢測咧，其實就某程度上咧，就喺過往咧，整體嗰個疫苗接種咧，就尤其是喺香港我哋呢邊啦，整體嗰個疫苗接種或者個防重症免疫屏障咧，未曾建立起上嚟嘅時候咧，嗰、那個角色咧係比較重要。咁所以如果你睇翻喺外國翻嚟香港喺機場嗰度，咁其實我哋都希望政府咧可以盡快將落地嗰個核酸檢測取消。咁你同樣咧喺內地咧，咁佢流行嘅病毒咧，同世界各地基本上咧係冇大嘅分別嘅。咁即係話咧，你喺內地就算係有一啲病毒，就因為通關咧而傳入香港，咁都係同香港我哋而家本地現有嘅病毒咧係大同小異嘅。咁所以對於香港嚟講咧，我哋最主要要睇咧就係呢啲入境人士，咁佢喺逗留香港期間，如果係發病，咁佢出現重症嗰個機會咧，到底係有幾多啦？咁香港你睇翻我哋成年人嘅人口啊，如果係完成咗三針疫苗接種啦，咁基本上出現重症或者死亡個風險啦，係講緊細過1/1000嘅。咁所以如果你話入境嗰啲嘅人士即係通關咁啊，喺內地入境嗰啲人士啦，咁如果香港政府咧可以同內地爭取到咧。就因為你會係有一個限額嘅安排啦，我相信。咁呢啲限額咧就會優先俾一啲接種咗三針疫苗嘅人士就嚟到香港。咁對於香港我哋嗰、那個醫療系統會帶嚟嘅影響咧，就會減到最細咯。 嗱，你頭先提到對於香港醫療系統造成嘅負擔啦，近日咧，我哋個公立醫院咧，由於受到流感同埋呢一個疫情嘅夾擊咧，嗰、那個病床嘅整體使用率咧，而家係去到116%啦。咁另外咧，見到好多嗰啲新冠門診啊，或者係急症室啊嘅一啲配套服務咧，都非常之擠擁啊。咁其實喺呢一個時機，香港係咪有能力去應付通關可能額外帶嚟嘅，譬如一啲旅客嘅求診需求？ 如果醫管局裏面嗰個服務需求咧，主要都係因為冬天個天氣寒冷啦，咁同埋就近呢幾個星期咧，就我哋整體感染新冠病毒嘅個案咧有所上升嘅。咁流感咧就個監測衞生防護中心嗰個監測嚟講啦，咁檢測到陽性嘅比例咧都係細過1%嘅。咁所以香港我哋本地咧暫時嚟講咧係冇流感嘅疫情嘅。咁如果係你睇返而家對於醫管局門診或者住院嘅需求啊，基本上都係本地人。咁喺旅客嗰方面呢，其實就對於醫管局構成個需求呢相當之細。咁如果你話有旅客，咁包括我哋開關之後就內地人嚟香港咁啊，咁佢哋就算有感染，嗰、那個關鍵呢就係佢嗰個病情呢到底係輕微定係嚴重。咁如果佢嗰、那個叫旅遊期間，就在香港期間啦，咁佢有啲輕微嘅病徵咁啊，咁主要佢哋會係去到咧就睇私家醫生嘅門診，咁我相信對醫管局嗰個服務需求咧就唔會有大嘅影響。咁如果你話咧就希望可以咧就叫加多一重保障啦，咁我頭先提到咧就如果可以爭取到嚟香港嘅內地人啦，咁喺先先開放嘅時候咧，完成咗三針疫苗接種咧，呢個係最穩妥嘅。咁如果佢係未曾完成咗三針疫苗接種，譬如以現行嘅安排咧，咁已經係打咗兩針疫苗嘅人士已經可以嚟香港。咁呢啲人士咧就可以要求佢，譬如喺香港期間咧就買啲旅遊醫療保險啊。咁萬一佢哋有重症需要住院嘅時候咧，就可以使用私家醫院嘅服務啦。咁如果佢係完成咗疫苗接種咧，其實出現重症嘅機會咧係細過1/10嘅。咁所以你就算喺短時間之內啊，有10萬人、20萬人嚟香港咁啊，咁會出現嘅重症咧，即係喺旅客 那個層面會出現的重症呢，其實都是相當之小的數目來的。 另外內地亦都係將新冠肺炎改咗名做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啦，同埋喺嗰個防控嘅級別嗰度就改為越累越管啦。咁所以都好多近期香港嘅討論就係講到我哋嘅防疫政策係咪都應該跟住國內嘅政策改變而有更大程度嘅放寬？就住呢一點上面，你點睇內地呢個政策上面嘅轉向咧？香港應該跟得幾貼啊？ 但我都同意內地呢個嘅轉變嘅，咁其實你睇翻喺全世界咧，其實都基本上咧就處理嗰個新冠病毒嘅感染啦，咁大致上已經咧就同處理一般傷風感冒或者流感咧係冇大嘅分別。咁喺世界各地咧就檢測陽性嘅人士咁啊，咁已經係完全取消曬咧，就基本上完全取消曬嗰個強制檢疫嘅要求啦，咁亦都冇一啲強制嘅檢測。咁所以而家內地嗰個安排咧，就基本上咧就都係大勢所趨，同埋同世界嘅安排咧接軌嘅。咁所以香港咧就特別，我哋而家已經係建立起一個混合免疫防重症嘅屏障咁啊，咁都可以循住呢個方向去到做啦。咁有一啲現行嘅措施咧，其實都可以按部就班，短時間之內咧就去到取消啦。咁首先應該取消嘅咧就是一啲強制檢測啦。咁而家香港仲係有要求，譬如因為一啲污水檢測陽性而喺嗰度相關大廈居民咧就要去做啲強制檢測啦。咁呢個基本上咧就已經再起唔到任何嘅作用。咁呢個我覺得應該係要帶頭取消啦。咁其次就599F 呢啲餐飲處所裏面相關嘅措施咧就可以經廢除 599F 嗰個法例嘅實施咧，就喺通關之前咧就將佢全面取消。 咁但係你個人對於口罩令，因為呢一個就比較爭議性一啲啦，有一啲專家認為咧，起碼應該過咗冬季咧，我哋先可以將佢撤銷嘅。你又點睇咧？ 啊，呢個我都同意嘅，因為咧就口罩同埋嗰個疫苗通行證咧，就喺呢一輪嘅冬季疫情完結之前咧，都唔適宜取消。咁即係話咧就由而家開始咧，就仲係冬天嘅時間啦。咁包括係恢復同內地通關期間咧，就個口罩令同埋個疫苗通行證咧，都係唔適宜取消。 另外咧，亦都最近好多討論咧，就關注到一啲感染者同埋咧密切接觸者嗰個處理啊。因為而家內地咧就即係改用啦一個自我健康監管嘅管理嘅方式咧，去到處理一啲感染者，鼓勵佢哋咧留喺屋企嗰度接受治療啦。咁但係你話係咪真係有個系統監察住好似以前咁嚴格，就唔俾佢哋外出，甚至唔俾佢哋翻工咧？咁都未必係咁嚴噶。你認為喺感染者同埋嗰密切接觸者嘅處理上面，我哋又有冇需要放寬嘅地方？ 其實咧，就香港，因為我哋由今年四月開始咧，就走上復常之路咧。咁上屆政府同埋呢屆政府咧，就個復常安排咧，就嗰個推進咧，就相當之緩慢。咁某程度上咧，就變咗香港好多市民咧，就仲係停留喺兩年之前咧，對嗰個新冠病毒或者疫情嗰個認知。咁但係你睇翻喺世界各地咧，其實個緊密接觸者嘅檢測啊，同埋呢啲檢疫嘅安排咧，就已經係取消咗。咁就算係世界衞生組織咧，相對嚟講個建議係比較保守啊。咁佢喺過去咗個七月咧，即今年嘅七月初嘅時候咧，都已經係有文件提出咧，呢啲緊密接觸者，包括家居緊密接觸者咧，係唔需要有檢疫嘅。咁如果你話係一啲檢測陽性嘅人士啦，咁其實如果佢嗰、那個係完成咗疫苗接種啦，咁基本上咧，我哋可以循住一個流感或者感冒嗰個方向咧去到管理啦。咁而家嘅安排咧就經一個法例嘅要求，有一個強制喺指定地點嘅隔離咧，這個其實都係可以取消。咁事實上咧喺世界各地咧，呢啲檢測陽性嘅人士咧，就再冇實施一個強制嘅檢測。咁喺歐美地方啊，甚至乎喺亞洲大部分嘅其他國家咁啊，咁個安排咧都已經係呢啲檢測陽性嘅人士咧，就建議佢哋咧就暫時減少外出啊，同埋佩戴口罩。咁你睇到嗰、那個嘅世界各地咧，就住呢啲嘅安排咧，已經落實咗超過半年嘅時間。咁所以而家內地開始就去取消檢測陽性嘅人士一個強制隔離， 咁同埋咧就唔再去做呢啲緊密接觸者嘅跟進啊，或者安排一啲檢疫咧。咁呢個我覺得其實香港都係有條件可以跟隨，咁所以我都贊成咧香港喺確診者嗰個隔離咧係取消，同埋咧就呢啲家居緊密接觸者咧就唔再需要佢哋咧就留喺家居裏邊咧就。進行嗰個檢疫，咁簡單嚟講咧，就係、是、把握呢個機會咧，就等香港可以加快咧，就全面復常嗰個速度。 另外咧，內地疾控中心咧就將公布疫情嘅數據方面咧係調整為每月一次，你認為呢一個減少公布疫情數字，其實具體係想達到一個咩效果咧？同埋你早前都講過咧，就係、是、香港每日咁樣去公布個確診數字咧，你認為都係冇必要嘅。喺呢方面，我哋可以點調整？ 內地咧有佢嗰、那個自身考慮嘅安排啦。咁如果喺香港咧？咁其實我哋都係再冇需要咧，就每日公布嗰、那個確診嘅數字。咁如果我哋香港咧，其實而家只需要聚焦咧，就喺數字嗰方面咧，就公布喺醫管局裏面住院嘅人數啦，咁同埋嗰個重症同埋死亡咧，已經係足夠。咁而家作為一個對新冠病毒嘅監察，你睇翻而家流感嗰度嘅安排啦，咁會係每星期咧就。住一啲樣本檢測嘅陽性咧，就公布一個百分比。咁呢個百分比咧，反而對於我哋去到評估咧，就喺社區裏邊嗰個新冠病毒流行嘅情況更加有參考價值。咁但係你睇到政府咧，其實佢係有唔少呢方面嘅資訊，譬如醫管局啊、門診啊，或者係急症室住院病人嗰啲嘅檢測陽性比率咧，佢反而冇公布。咁所以如果我覺得咧，就把握呢個機會咧，就政府咧可以取消繼續公布咧就嗰個整體確診嘅數字啦。咁只係需要公布翻咧每星期呢啲監測樣本咧嗰、那個陽性檢測嘅比率啦，就醫管局裏邊住院病人嘅數目啦。咁同埋咧就嗰個病毒學嗰方面咧，即、就是、本地有流行緊嘅病毒咧，就嗰、那個品種嘅比例咧，咁已經係足夠。咁如果你話要去聚焦做嗰、那個防疫推動咧，咁現階段嚟講最重要咧就係推動嗰個疫苗接種啦。咁特別係加強劑嗰個疫苗接種。 好啊，時間關係，先同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醫生傾到呢度，好多謝你何醫生。其實剛才講到咧，內地嗰方面調整咗佢哋咧嘅政策之後咧，琴日啊，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亦都係有一啲配套文件咧發布咗出嚟，指出咧就住個人防護指南入邊咧，感染者非必要咧就唔好外出，避免前往人群聚集嘅公共场所，亦都唔可以咧系参与一啲聚集性嘅活动。但系同时亦都话咧，如果真系要出街咧，系应该全程戴住 N95 或者 KN95 嘅口罩。亦都仲有文件咧系讨论到阳性嘅人员咧，原则上面唔应该带病上岗，即系翻工啦吓。但系如果你系真系要翻工咧，都系要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减少同他人嘅接触嘅。呢一啲程度嘅放宽，香港市民又有啲咩睇法咧？可以打嚟1872311一齐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日本政府宣布星期五起限制来自中国内地、香港和澳门的航班，将只能够使用东京、成田、羽田、关西和名古屋中部四个机场。在本港朝早在机场继续有市民出发前往札幌旅游，有市民说航空公司已经取消回程的航班，回程有待航空公司安排，由于回程有变要向公司请假，多留日本几日再回港。亦都有市民说不知道最新安排，如有需要转机去其他地方再回港。另外亦都有跟團的市民說，旅行社一早更改行程，回港安排沒有受到影響。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引發春運工作方案，明年春運從1月7日開始至2月15日結束，共40日。方案預計隨著疫情防控政策的進一步優化，跨區域人員流動性將會加速釋放， 明年春運客流將會從低位運行加快反彈，客流總量可能出現大幅度增長。方案指出，各地要嚴格執行相關政策規定，科學精準執行疫情防控優化措施和越累越管各項措施，不再對乘客查驗核酸檢測陰性證明和健康碼，不再開展落地檢，不再實施乘客測溫等的。各地可以結合本地疫情高峰期研判情況，依法採取適當的臨時性限制人員流動措施，引導公眾盡量避免在疫情高峰出行。中共中央政治局一連兩日召開民主生活會，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主持會議並且發表重要講話，強調領導幹部自身硬，首先要自身廉，中央政治局成員要帶頭廉潔自律。習近平指出，領導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的作風歷來是引領黨風和社會風氣的重要風向標，亦都是人民群眾觀察黨風的重要窗口。中央政治局成員要對照新修訂的中央八項規定實施細則，重點糾治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患疾，帶頭弘揚黨的優良作風。北韓勞動黨第八屆六中全會舉行第二日會議，領袖金正恩提出明年需要強化自衛國防力量的新核心目標。朝中社報道，金正恩在會上報告的時候分析和評估在朝鮮半島造成的新挑戰局面和國際政治形勢，明確指出在當前形勢之下，為維護國家權益要徹底堅持對外工作原則和對敵鬥爭方向，並且提出針對多變的形勢波動，明年需要強力推進強化自衛國防力量的新目標。金正恩又說，要全面分析當前國家事業整體情況，各級領導幹部要堅決轉變工作態度和作風，繼續嚴肅履行職務。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朝早清涼，日間乾燥，最高氣温大約19度，吹和緩東北風，稍後風勢清勁。展望本週餘下時間同元旦，大致天晴同乾燥，日夜温差較大。星期五朝早寒冷，依家氣温17度，相對濕度6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19,950点，系升357点，总成交金额94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8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27点，跌7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协鑫科技2蚊，升1仙；腾讯控股327.4，升7.2；美团187.8，升4.6；友邦保险88.7，系升1.95。阿里巴巴88.5升2蚊，比亚迪股份191.3跌2.8，携程集团288蚊升10.8，快手72.4系升3.05，中国平安51.35升9毫，药明生物56.05系升1.9。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99，日元133.7，瑞士法郎0.93，加元1.353，人民幣6.965，英磅對美元1.203，歐元對美元1.064，澳元對美元0.674，新西蘭元對美元0.628。日經平均指數報26,298点，跌149点。港金報16,840蚊，升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3.64美元，卖出1,814.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由阿姑先提翻你，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城市花园，较早前曾经有坏车，不过啱啱收到消息已经拖走咗，车龙有待消散，排翻喺东港中心。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暂时近住管道入口比较多车少少。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喺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近住理工大学一阵车。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仲有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近住七星岗都系比较挤塞噶。去元朗方向龙尾喺八乡消防局，而去林锦公路方向龙尾就去到锦田油站。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同埋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方向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间传统企业， 一班开国功臣， 一个空降的改革派， 连场明争暗斗，各持己见，又各自以为意。 有人单打 独斗， 有人中伴 亲你， 是是 非非，到底谁是谁非？ 国剧周末影院特惠，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上午11点，一连两集，港台电视30日。 乡郊一般选举包括1月8日举行的村代表选举，同1月15日举行的街坊代表选举。已登记的合资格选民，到时要带埋身份证明文件正本去投票。居民或街坊代表选举选民，如果已搬离登记的现有乡村或墟镇，就不再符合投票资格。查询电话2152-1521。 2022年12月28日，国家移民管理局下月8日起恢复办理内地居民赴港签注。本港新增18,626宗确诊，多53名患者死亡。人大常委会听取夏宝龙提请，解释香港国安法议案的说明。普京批准法令生效，向对俄石油限价国家采取特别措施。千禧年代主持高福慧。 继续回来千禧年代，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 1872311。刚才讲了一系列和疫情相关、通关的预备工作，以至到是抢人才的问题，我们刚刚都是有不同的嘉宾讲了他们的看法的。你自己又怎么看呢？打来1872311倾下。电话旁边是有听众何先生在这里。早晨何先生。 早晨。 是，请讲。 其实用个抢字呢就是很难听的。因为香港好多个世界第一，即是之前啊，好多个世界第一。你话用抢人才，又话几多几多年薪，然之后可以进入香港，咁啊，我觉得系多余。连头先个嘉宾讲啊，自己都冇信心啊，我同你讲，香港使乜上人才啫？香港人才仔仔系嗰个政制问题啊嘛，即系又讲重复讲多次，系苛政猛于虎。香港嗰啲人才走，大家都清楚系咩一回事。你睇下荔枝角嗰啲人才仔仔喺晒入边，如果喺即系现成嗰啲人才看在眼里，或者而家资讯咁发达，外国都知道点解啲人走，外国嗰啲人才点会嚟香港做香港嘅人才啊？仲话要这样那样嗰啲条件，根本系多余。 好啊，多谢。是好，多谢何先生的意见，讲了他对于、政府在抢人才措施方面的一些看法。跟住落嚟有听众朱女士，朱女士早晨。 是。 请讲。 高小姐啊。 是。 系啊，我中意听你做节目噶。 系，多谢请讲。 吓，咁样咧，我想讲咧，其实个疫苗护照咧，我就觉得一早，即系半年前，我觉得应该要取消噶啦，因为几年嚟唔打嗰啲就已经唔会打吓，因为我觉得打针即系要打嗰啲就已经打晒，个接种率咁高，同埋咧，即系好似有啲嘢好似调翻转咁啊，即系已经譬如我哋七百万人啦，咁都已经六百几万打咗，可能仲有20万左右系冇打，甚至或者打唔齐啦吓。咁出出入入都要六百几万去去迁就好少数唔打针嗰啲人，咁就麻烦咗六百几万人。咁我就觉得个成本效益唔系咁样做咯吓。咁我觉得应该俾人哋有个自由，佢自己决定打抑或唔打。同埋我觉得咧，已经三年落嚟咧唔打嗰啲咧，佢哋真系有难言之隐。又或者真係身體唔好，因為已經生活上咁多不方便啦。二月開始嘅，咁佢哋都差唔多一年啦，佢哋都真係唔打嗰啲。我覺得就學即係而家上面話齋，將個責任交翻俾佢哋自己咯。我就覺得即係依個疫苗通行證應該取消噶啦，即係等個社會真係復常，人都入到去食嘢。如果過年啲人又去曬旅行啦，啲飲食業咧就～真係又係唔旺啊，所以即係咁樣先能夠真正復常嘛。 好啊。好，唔该晒朱女士啊，多谢你嘅意见。讲到咧，关于佢对于疫苗通行证嘅睇法啦。嗱，跟住落嚟咧，想同大家讲另一个话题啦，就因为咧，琴日啊，上海复星医药咧就推出咗一个线上平台啊，咁就用去香港打疫苗作为宣传口号咧，俾内地嘅用户登记预约去香港咧自费接种伏必泰嘅二价疫苗。咁睇翻佢哋个平台啊，用户咧要先登记佢哋个名啦、年龄组别、康复记录。同埋內地嘅電話號碼，咁但係有好多嘅細節，譬如疫苗嘅價錢啦，到底喺邊度打啊，就仲未有公布噶。咁睇翻而家特區政府咧喺疫苗接種計劃之下咧，伏必泰嘅二價疫苗同埋兒童同埋幼兒配方咧係優先免費提供俾香港居民接種。咁至於非香港居民如果係要打針咧，其實咧係可以免費獲得伏必泰嘅原始病毒株疫苗同埋科興疫苗噶。咁即係話咧，如果要打二價疫苗咧，就係要自費咧去到私家醫院。或者是一些诊所那里打了。到底这个会不会令到很多内地人都有个诱因，他们有个讲法叫做疫苗旅行，就是来香港打疫苗呢？这个时间我们都请来一位嘉宾跟我们倾下，有医学会会长郑志文医生在电话旁边。郑医生早晨。 早晨大家好。 講到咧，內地有一啲社交平台咧流傳所謂嘅接種攻略啦，教人去香港打針。琴日亦都有個線上平台係開通咗。你哋喺私家醫生嘅層面有冇接收到相關嘅查詢，甚至係預約啊？ 有唔少人問啊，關於疫苗啊或者嗰啲特效藥嘅，咁但係其實暫時咧就冇一個即係廣泛嘅正規安排。照我自己估計咧，就係、是、個藥廠咧，佢就想做一啲即係數字統計，即係譬如喺佢物流上啊，個疫苗供應上，佢哋可以做啲乜啊？或者可能個藥廠同一啲好少數嘅醫生嘅集團係即係安排咗佢哋想有咁樣嘅服務都未定，但就並唔係一個而家即係已經全面推行嘅計劃嚟嘅。 嗯，其实即使有咁样嘅需求咧，私人市场又系咪能够提供供应咧？因为虽然二价疫苗咧喺香港已经正式获得注册啦，即系药物制造商咧系可以向私营嘅医护专业人员咧去到供应嘅，但系喺私家医生嘅层面又系咪容易攞到货咧？定系好似你头先所讲，都系一啲特定嘅可能医疗集团先至会比较容易有供应啊？ 我谂几个考虑嘅，因为佢个疫苗亦都有个特点，佢系需要系即系再去加工嘅，即系去稀释啊，或者储存上咧有啲特别嘅要求嘅吓，咁所以唔系每一间诊所都适应得到。咁另外咧就即系从来，譬如即系香港嘅即系地区诊所都系服务翻香港嘅市民，即系以体证为多啦。即系你话接收譬如国内或者其他外国人士嚟到去打疫苗咧，唔系我哋主要嘅工作咯。咁啊睇翻以前系有一啲咁样嘅诊所嘅，即系譬如当时嘅子宫颈癌疫苗咧，即系曾经都有好多风波噶啦，即系又话假疫苗啊，又话譬如预约去接种啊，甚至真系疫苗旅游啊，系有嘅。 咁但係而家係咪咁樣嘅氣候啊，或者係咁樣嘅環境之下做唔做到呢？就係即係睇下佢哋個安排點樣咯，就係、是、但並唔係一般醫生去即係係會好好熱衷去做嘅事咯嚇。 嗯，咁聽你咁講，係咪估計都係啲醫療集團或者係以前譬如真係有做過你所講，譬如講緊子宮頸癌疫苗去提供俾即係一啲旅客打嘅，可能呢一啲集團會比較集中去做呢啲服務咧？ 我諗主要都係個藥廠佢哋可能會有咁嘅安排。第一就係需求同服務性質啦，即係譬如如果我哋有多去供應嘅，因為其實而家呢一個二價疫苗並唔係話短缺嘅。喺外國嚟講，譬如美國咧，佢哋並不好受歡迎啊，即係講緊打加強針嘅人士咧，就講緊兩三成啊咁樣樣嘅。咁同埋製造呢個 mRNA 疫苗咧，個技術相對咧係可以比較大量生產嘅。咁所以我估計其實供應咧係不缺嘅，咁所以佢哋商業上考慮可能又想推廣多啲啦。第二嚟講咧就係有需要嘅人，我哋俾到佢其實係好事嘅，不過就可能有少錯配咯，因為最需要嘅可能係長者或者係一啲特殊群組，咁但係佢哋是否能夠適應到旅遊而落嚟去打個針再翻上去，咁呢個就係另一個考慮啦。即所以係俾到有需要嘅人，但係未必係俾到最有需要的群組啦。 其實打針咧，除了注射嗰刻咧，可能都有一啲配套服務要考慮喎。譬如會唔會係有副作用啦？如果產生咗嘅時候，到底點樣去處理啦？呢啲又係唔係頭先我哋討論到嘅一啲私人嘅醫療集團，甚至私家醫院過往係可以處理得到咧？ 我諗呢個就可以嘅，因為同乜嘢人打針其實一樣，如果有事故都係咁樣處理嘅。咁如果佢一個成熟運作嘅中心，譬如而家有一啲私營嘅地區都係做緊呢啲服務，咁佢哋個即係考慮或者佢哋嘅設施應該都足夠嘅。咁同埋咧，呢個二價疫苗或者係個 mRNA 疫苗咧，其實已經個技術好成熟，打咗咁耐咧，喺全球嚟講咧，發生真係嚴重事故，譬如即時嘅嚴重敏感咧，其實非常之少啦。咁你話過後嗰啲，之前曾經講過嘅心肌炎啊，喺十幾歲小朋友嗰啲啦，咁嗰個就後話嚟嘅，佢就未必會係即時發生。咁呢個就所以佢有一大扎嘢，譬如就算我哋香港而家，我自己就打咗個二價噶啦，咁都要 tick 好多個 tick 就係話啊，你又知道佢又有乜嘢可能性反應啊，咁啊 tick 曬咁先至俾你打嘅嚇。咁但係你話喺設施同埋技術上，我諗應該就唔會太大嘅擔心。 咁你自己又點樣評估內地民眾對於復必泰二價疫苗嘅興趣同埋需求呢？雖然你頭先就講到喺外地呢支針就唔係打得好好，不過大家都知呢，即係內地方面呢就暫時冇國外嘅疫苗去提供啦。咁即係可能啲人都會有一個溝針嘅需求㗎喎。咁你點評估佢哋嘅興趣呢？ 我諗就兩極嘅，即係有一啲可能會真係好熱衷，因為冇嘅嘢咧，大家覺得可能係即係有另外嘅選擇嘅時候，咁當然會去選擇啦。但另外一個極端咧，就係擔心嗱，譬如我哋香港供應嘅時候咧，都係有兩種嘅嚇，滅活同埋呢個順治同核酸啦，即係而家講嘅 mRNA。其實都有兩部分人，有啲人我無論點我都唔會打 mRNA， 有啲就話我一定要打 mRNA。咁我諗個情況都係會相信差唔多咁樣嘅兩極化啦。咁好睇，譬如係內地佢哋官方或者係大家嗰、那個一啲即係有影響力人士佢哋嘅取態，即係比較或者瘋傳可能乜乜係非常之好或者非常之唔好，咁呢個要睇下佢哋嗰個結果係點。但係其實科學嘅證據而家嚟睇咧，咁呢個 mRNA 疫苗啊同埋二價疫苗係一個即係好嘅選擇嚟嘅。 另外咧，想請教埋有關新冠口服藥啊，因為輝瑞嘅帕克斯洛維德咧喺香港係正式註冊啦，私家醫生可以自行購買同埋處方嘅。早前就有啲藥劑師憂慮通關之後咧，可能會引發有一啲搶購潮。其實現時私家醫生喺處方呢啲藥物嘅時候，個做法係點樣樣嘅咧？會唔會去開俾一啲人話要買嚟看門口咁樣都照賣俾佢哋噶？ 嗱，暫時咧，照我所知就兩種藥啦，其中一種咧就係即係兩種政府都有提供嘅，咁就係免費俾一啲係確診嘅市民，而又係需要服用嘅群組，譬如60歲以上啦。咁但係其中一種咧就係可以，其實都我諗兩個月前都已經開放咗，係可以私家購買噶啦。 咁但係你話點樣用嘅時候呢，係可唔可以作為儲備藥？咁我哋有個比喻就係之前譬如鄧敏福咁樣，其實都無可厚非嘅。咁但係而家供應有限，即係唔係話可以大量去買得到。咁但係又提醒返，其實唔係個個人都需要，因為大部分嘅人其實係唔需要服食呢個特效藥，係一啲佢有機會出現重症嘅人士，譬如係60歲以上啊，或者本身有啲長期病患嘅群組啊，或者係佢自己係打針上係未打齊針或者冇打過針啊咁，同埋自己服食嘅時候咧，俾人服食要非常之小心，因為個藥咧佢係有一啲對其他長期藥物嘅干預反應嘅，咁我哋要做一個好仔細嘅評估，然之後先至決定係用邊一種咯，或者係用唔用個藥嘅，咁所以你自己買咗嚟即係我幾時確診嘅或者俾朋友食，咁絕對係唔應該嘅。 所以聽你咁講，醫生都未必會即係即使譬如第時通關之後有旅客嚟求診話啊，醫生你開俾我翻去開門口啦，咁你都未必會建議醫生咁樣做，係咪咧？ 嗱，如果係當位人士佢係有需要啦，佢係屬於需要服食嘅群組，咁我哋問咗個病歷，了解咗佢有冇咩長期藥物，同埋俾咗一個提醒佢點樣使用，咁你攞嚟再作為一個安全藥係可以嘅。咁但係個問題，如果你話我總之就咁攞一盒藥，咁翻去有屋企嘅親戚朋友病咗，我俾佢食，咁呢個係絕對係唔應該做嘅。 好，非常清晰，唔該曬醫學會會長鄭志文醫生。其實咧，除咗關於疫苗嘅問題係受到大家關注啦，琴日咧有另一個嘅消息咧都好受大家關注嘅，就係喺內地宣布開關之前咧，有一啲嘅地方就宣布對中國嘅入境人士咧施加入境限制，其中包括係日本啦，就話會喺星期五起限制來往中國內地、香港同埋澳門嘅航班，只能夠用四個機場啊，就係東京嘅成田、羽田機場啦、大阪嘅關西機場同埋名古屋嘅中部機場，意味住香港嘅直航航班咧係唔可以去到北海道嘅新千歲機場同埋九州嘅福岡機場同埋沖繩嘅那霸機場升降嘅。呢啲情況會點樣影響到香港嘅旅客呢？我哋請嚟中環遊嘅執行董事袁振寧傾下。袁振寧，早晨。 早晨，早晨。 袁振寧啊，有關已經買咗譬如福岡、沖繩同埋北海道等地機票嘅旅客，同埋報咗相關旅行團嘅旅客咧，就係最受影響噶啦。你琴日收到嘅查詢嘅情況係點啊？有一啲咩安排俾翻佢哋啊？ 我分兩個部分啦。第一部分就係、最緊要就係當地喺而家喺個三大地方嚟緊護照航機翻香港。我哋點樣安排啲行翻香港嗰先係最重要啦。咁暫時得到同航空公司共識就係話，佢哋過咗30號喺嗰啲地區回程係冇問題嘅。可以派暫時係可以派一啲吉機啦，所謂就過去接翻啲行走嘅。咁我大家都定咗啲先啦，咁樣起碼即係人在海外，始終都係最緊要。咁第二部分就係講緊出發啦。咁我哋琴晚都比較夜就宣布，今日同聽日嘅兩隻加班機去北海道就會取消。咁雖然係未到30號啦，咁但係始終個回程係過咗30號，咁有不確定性啦，係嘛？因為佢27號宣布，你28號、29號你即係夾硬飛入去，咁你即係你明知係會過30號先回程嘅，咁會唔會到時有權唔俾你派吉機去接啲客人咧？咁我哋都擔心咗呢樣嘢，就同航空公司就一齊啦，決定咗喺琴晚就8-9點嘅時候啦，就取消呢兩隻飛機，即係保障客人咯。咁當然有好少部分都話客人好想去嘅，咁但係我哋都係即係都係怕嗰個滯留嘅風險啦，所以都係決定取消。咁客人今朝我哋今日都會處理咗呢兩班飛機先咯，咁睇下會唔會轉去其他日子出發。如果唔得就會全數退款咯。 返港嘅客人咧，咁暫時個處理聽落就比較安心啦。咁但係仲未出發嘅客人咧，呢度你預計受影響嘅人數有幾多啊？同埋你頭先都提到有啲人好想去啦，會唔會有一啲譬如係轉機嘅安排啊，或者係其他嘅安排係可以俾到佢哋選擇咧？ 我諗一月份受影響，即係呢三個航線，我冇實際數啦，但我諗都不下我諗5-6萬人噶啦，因為你單。淨係札幌一個禮拜有10多班機，嚟福岡都有10班機，咁 咁加加埋埋其實都會有即係幾萬個座位，咁都滿嘅。其實一月份農曆新年期間，咁再加埋加班機，所以受影響整體嚟講喺月份都會大嘅嗰、那個總整體人次。咁你話會唔會安排其他轉機去嘅？咁另外個即係我諗暫時個可能性唔大啦，因為你可以突然間去加啦，好似日本政府都唔俾你突然間加多啲機去東京、大阪、名古屋咁樣嘅，咁所以你攞到呢個國際航線，你先可以入到去再轉機，咁嗰、那個可能性唔大啦。當然你話會唔會考慮飛韓國、飛札幌、經韓國首爾去札幌、經台灣嘅台北去札幌，咁其實唔係冇可能嘅。但是那個比較轉接啦，同埋比較辛苦啦，所以呢個會考慮，但係我覺得嗰、那個成數都唔多，甚至乎就算可以起到行嘅，到頭來會唔會有少少貼錢買難受咧？所以我哋首先會建議客人都要揀翻一隻航機去東京、大阪、名古屋，咁咪仲好。 好啊，時間關係，同中環遊嘅執行董事袁振寧傾到呢度先，唔該曬你。咁其實咧，今次嘅處理手法咧，即係日本嘅處理手法咧，都係被好多人批評啦。因為對於好多即將出發嘅旅客嚟講咧，都可以話係殺一個措手不及嘅。咁啊，或者我哋都要繼續留意住旅行社同埋航空公司嘅處理。時間嚟到呢度，拜拜。 一分鐘閱讀，主持岑日飛，製作周偉業。 人生充满烦恼，但是如果以烦恼为契机去参透世界万象的本质，从烦恼入手去实现紫色烦恼的最终目的，这样这个充满烦恼的人生就是解脱的最好机缘。希亚荣·博堪布所写的《次第花开》这本书就是难得的机缘，这本是一本心灵的随笔集，全书就好似一个忠实嘅朋友，喺大家迷惘脆弱嘅时候给予鼓励同埋启发。 作者希亚荣博堪布喺1963年生于四川甘孜州德格县，系当今藏传佛教宁玛派最伟大嘅上师，法王如意、宝骏美彭措、仁波切最具影响力嘅弟子之一。二十多年来，佢不辞劳苦赴各地弘扬佛法。而在这本随笔里面，他以现代人的思维和表达方式，娓娓道来心灵世界应有的美好境界。十多年前，堪布在他的家乡扎西慈林闭关中心，为藏族僧侣开设系统完整的佛教课程，为在家信众提供各种修行的便利条件，并且写下很多随感，或睹物思人，或畅谈佛法与人生。 他的文字睿智柔和，朴实生动，文字背后像见他明亮而通达的思想，他的开示能够让大家坦然面对心的本性，并且从各种困境里面解脱，获得重塑心灵世界的力量。 作者指出，痛苦不是凭空而来的，造成痛苦的根本原因是我执，而要真正止息痛苦，只能够从破除我执入手。 要明白万事万物都不是坚实的存在，而是不停生灭，不具固有性和恒常性，也就是无常与无我。一旦觉悟何谓无常和无我，一切都是随缘生灭，缘起则生，缘灭则灭，我执就会逐渐减弱，人亦都开始感到喜悦。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次第花开》，作者希亚荣·博堪布，由海南出版社出版。